第35集，黄伯怀失望地叹了口气。 那好吧，我再找其他人问问。其实跟你做室友还是挺好的，你这么会照顾人，要是不跟你做室友，我都觉得跟其他人没法过了。 罗明瑶没再回应他，他只是突然想到，他和黄伯怀迟早也是要散了，自己找自己的地方去住去发展。以后他可能和黄伯怀也就是偶尔能见上一面。那他和赵斌呢？从和赵斌分开以后到现在已经快半年没有见过了，他已经快记不得高中时候那个漂亮的文娱委员了。多久以后他会忘掉赵斌呢？罗明瑶被这样的想法压得喘不上气，他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在沉重的黑暗和闷热中。黄伯怀八月底还是准备出去租房子了，他在学校评了一个研究生一等奖学金，每个月有1500的奖学金，凭着这一点，他说服家里人同意他出去租房子。黄伯怀很快就在医院旁边找到了相对满意的房子。九月，黄伯怀拖着箱子搬了出去，宿舍里彻底只剩罗明瑶一个人了。罗明瑶有些怅然地站在门口，突然间觉得有种何去何从的茫然。总有一天他不再只是学生，总有一天他也要像这样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不再顶着学生的称谓，到那个时候，他可以再去追求赵老师吗？罗明瑶想着这些，把电脑背上去科室加班了。赵斌的九月并不顺利，下午他就要去参加主治医师的申报答辩。他调好了班，今天上上夜班，这个上午班结束就准备去医院会议室等待。但是临近中午时间，病人变得更多了，他一边接诊病人，一边盘算着待会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吃饭，心里难免有些急躁了。最后的这个病人他处理的就有些匆忙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问，他没再注意保持表面的斯文，这会儿眉头皱着。病人是个老年人，说话也慢腾腾的。 哎呀，我这几天大便颜色就不太对，我家里人说怕是有什么问题，让我赶紧到大医院来看一看。我看你们门诊都排到下个星期了，就只能挂个急诊来看了。 像这样因为门诊挂不了号就来急诊看病的每天有很多，每次接诊到这样的病人，急诊科医生多少都有点无语。 大便怎么了？ 大便是黑色的，有一个月了，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，我觉得可能是我吃的那个中药啊，颜色有点深，后来停了，过了一周它还是黑色的，我家里人就讲啊。 好了好了， 赵斌打断他， 你写黑色大便是稀的还是干的？其他症状有吗？比如肚子胀、肚子疼、恶心、呕吐、反酸？ 这些都没有。 老年人仍然一字一句地慢悠悠说， 我就是什么其他的感觉都没有啊，我才觉得没必要看，是我家里人觉得我还是该来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 大爷， 赵斌不想等他慢慢讲了， 你确实需要检查一下，黑色大便就是看大便里面有没有血，我给你开一个大便常规，你去查一下大便里面是不是有血，拿到结果之后我再看怎么处理，好不好？ 哎，好，我听医生的安排。 老人伸着手颤颤巍巍地去拿赵斌开的检查单，赵斌已经很不耐烦了，他看看手机，已经过了12点几分钟，他把单子放在病人面前的桌上，向他指了指，然后起身离开了。赵斌还是有点紧张的，这次主治申聘他是完全没有信心，但他的生活现状逼着他必须往前走了。他忐忑着一颗心，提前半小时去医院会议室等着。会议室2点开门，这中间各个科参加主治答辩的都来了，工作3年的到工作10年的都有，好些都是熟人了，大家也客套地打了招呼，所有人都绕着弯地打听对方现在的文章课题量。赵斌听得心里发凉， 有几个名声在外的科研狂人已经拿了青年基金和国自然。他看看参加答辩的人，想着今年医院准备聘的主治医生数量，很难受的醒悟，自己今年想要聘主治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。赵斌答辩排在中间靠前的位置，答辩的人是一个个进去的。赵斌和其他人装作漫不经心的偶尔去会议室门口路过一下，听了几声。他听过以后更加不存侥幸了。前面进去的几个年资也比他高，科研也比他厉害，等到他答辩的时候，他倒是心态很稳，干巴巴地把自己的基本情况、工作经历、科研成就一介绍，不再多想。参加答辩审评的都是各科室的主任和医院行政的人，照例也要提几个问题，大概知道他希望不大，提的问题也就是常规的东西，什么主治医师的职责啊、工作的感悟啊之类的，连前面几个答辩完了出来漏题说的未来职业规划都没有，好几个主任甚至头都懒得抬起来。答辩完回去，他难受了好一阵，最终没有可做的事情，只能把科主任发下来的编教材的东西打开写了一点，手指敲的键盘砰砰作响，最后又去网上看家具，做装修的预算，这些事做完算是混到了晚上上班时间，心情勉强平静了下来。走一步是一步吧，想要一个家，至少现在迈开了第一步。刚到急诊换衣服，急诊科住院总谢晓东就来找他。 赵师兄，主任找你。 赵斌一脸疑惑地去了主任办公室，开门就看见主任和他的上级医师都在。 赵斌。 周主任的脸色不太好看。 中午那个黑便的病人是你看的？我看检查单和病历都是你写的。 是啊，我给他开了大便常规，想先看看大便隐血。 周主任没有让他坐下，语气变得很严厉。 你也是工作3年的医生了，算上你博士也在我们急诊科待的，至少在我这儿待了5年了吧。你今天可犯了个大错了。 赵斌心里突突的跳。 怎么了，周主任？ 这个病人今天没做成大便隐血，差点回去了。 周主任拍拍桌子说。 还好他自己搞不清楚要不要等着给医生说，就一直在候诊区那儿等着，下午就在我们候诊那儿吐了血。我让你的上级吴老师去看了，病人吐了200毫升左右的鲜血，今天下午转去消化科了。病人家属赶来，觉得我们上午就做了一个大便常规的处理非常草率。我带着吴老师给家属解释了很久，我和吴老师刚才看了你的病历，这病人80来岁了，你只给人家写了一个黑便的病史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大年纪了可能存在肿瘤，有没有饮酒肝炎病史，考虑不考虑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？ 赵斌手心全是冷汗，这是近2个月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程度的病情误判了，他心里慌乱而懊悔，不敢开口做解释。他听着周主任严厉的训斥，觉得自己就像个临行的罪人，太难受了。他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仿佛都被压缩着，填满了整个身体，无处可去。周主任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赵斌的情绪他也明白，他其实是很看重这个医生的，但是现在他也很失望。 赵斌，我今天就说这些。 周主任最后说。 我不想再有这种事发生。急诊科不是分诊台，确保病人的安全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。你别把这点忘了。 赵斌回去继续上班，间隙里他发了微信问消化科的老总病人情况。消化科的老总也是忙了一晚上，12点过才给赵斌回了短信。说做了急诊胃镜和腹部 CT 检查，基本考虑是个肝硬化。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，可能还有肝癌。病人在消化科抢救，今天呕血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毫升，申请输了血，目前昏迷状态，生命体征平稳，应该是能保命了。消化科老总安慰他，今天的处理是有点草率了，但是呕血倒跟你开不开检查没关系。现在病人生命体征平稳了，病情看起来很复杂，预后很差。家属都被这些病吓到了，现在也没什么怨气了。